既不得罪大臣，也没欺骗皇上，眼睛看不清了，我能拿你怎么着？你可是煞费苦心呐。不过说句实话，一来这乾隆啊没真生气，二来呢他也不舍得再把纪晓岚给发配走了。纪晓岚大半辈子为国效力，还编纂了四库全书，宣传了乾隆的文治武功，让大清朝流芳百世，功劳可是不小啊。乾隆听完微微一笑，哦，原来纪爱卿是视力出了毛病，这也不能怪你，既然你看不清东西，就不要在督察院做事了，还是回翰林院吧，当你的大学士。和珅一看呀，这就饶了纪晓岚了。他刚准备说话，乾隆站起身来，海生的案子已经结了，朕今天累了，退朝吧。说完了走了。纪晓岚趴在地上高呼，万岁圣明，臣谢主隆恩。就这样，纪晓岚凭着自己的计谋又一次化险为夷。从今以后，他时时处处都遵循着明哲保身的原则，顺顺利利地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我们